格里高利上尉还在给我讲着卷宗里的文件。卢斯蒂利干是一个潜逃出走的人，他的裤兜里有15000块钱的现金，而且尽人皆知，所以这件事可能跟钱财有关。我自己要是有15000，说不定也会逃跑，虽然我有2个上中学的孩子。因此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人为了那些钱整治了他，而且整治得太厉害了，所以只好把他弄到沙漠里去，种到仙人掌底下。可是我对这种推论不太相信，李干随身带着一把枪，也有摆弄枪的丰富经验，他不止在那帮油头滑脑的酒贩子里混过，据我了解，早在1922年，或者随便是哪一年吧，一次爱尔兰叛乱中，他还指挥过整整一旅的人马。像这样一个人，对一个抢劫犯来说，可不是块好啃的肥肉啊。再说，他的汽车停在那间车库里，也就是整治他的人，不论是哪个人，都知道他和艾迪·马尔斯的老婆交情很不错。我估计，这也许是实情。不过这件事可并不是随便哪一个赌场上的无赖都能知道的。 有他的相片吗？ 有，可是没有那个女人的。这也挺奇怪啊，这件案子奇怪的地方真不少，是不是？ 格里高利把一张上光的照片从桌上推过来，我看到的是一个爱尔兰人的面孔，神色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忧郁，与其说是稳健，不如说是有些拘谨。这张脸不是一个硬汉子，可也不是一个任人推来搡去的软骨头。笔直的黑眉毛，下面是突出的颧骨，前额很宽，不显得太高，浓密乌黑的头发，鼻子纤小，嘴挺大，下巴很有线条，可是却小得配不上那张大嘴。脸皮紧绷绷的，是一种遇事果断、莽打莽撞的人的脸型。我把照片递回去，以后要是看到这张脸，我一定会认出来的。格里高利上尉磕了磕烟斗，重新装上烟丝，用大拇指按下去，他点燃烟斗，喷着烟，又接着说下去。 再说，可能有人会知道他爱着艾迪的太太，不仅是艾迪本人，奇怪的倒是艾迪怎么知道的，但是他好像不太在乎这件事。我们当时彻底调查过事情发生前后艾迪的行踪，他当然不可能出于嫉妒而干掉利根，那样干也太引人注目了。 那要看他聪明到什么地步了，他也许正是将计就计呢。 格里高利上尉摇了摇头，如果他为人非常精明，连搞一个大赌窟都没人敢过问，他是绝不会干这类事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因为他觉得我们不会怀疑到他干这种蠢事，所以才放手去干。从警方的角度看，你这种推断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引起了我们的密切注意，这对他的买卖可是不利的。你也许认为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挺聪明，我没准也这么想，可是一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今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是认为他不可能干这种事的。如果我错了，只要你能证明，我就把我的椅垫嚼着吃了。但是在你拿出证据之前，我还是要坚持 艾迪是清白的，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嫉妒是不会成为杀人动机的。黑社会的头头都是有办大事的头脑的，他们懂得办事要注意策略，绝不会叫私人感情误了正事。所以我认为你的推断不成立。那你认为成立的是什么呢？这出戏是那个女人和丽干自己演的，别人并没有插手。那女人过去头发是金黄的，现在就不是这种颜色了。我们没有找到她的汽车，所以他们可能是开这辆车逃走的。我们动手太晚了一点，晚了两个星期。除了丽干的那辆车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了。当然这种情况我已经习惯了，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发生的这类事，而且凡是经我手办的事，当然我一律严守秘密。他把身体往后一靠，那双又大又粗的手啪的一声敲了一下椅子扶手。当然我也不是揣起手来什么也不做，我们已经向各处发了通知，可是时间还不长，还看不出下文。李干身上有15000块钱，这我们是知道的，那女的身上也有钱，也许是一大堆零钱，可是他们总有一天要把那些钱花光，那时候李干就得去兑换一张支票，总免不了会露出点蛛丝马迹。他也许要写封什么信，他们现在多半住在一个陌生的城镇，改了名换了姓，但是一些旧习性是改不掉的，这种习性早晚要在钱财方面重新露头的。那个女的在嫁给艾迪·马尔斯以前是干什么的？是个唱流行歌曲的。你不能搞到一张她从前的照片吗？ 没办法，艾迪一定有，可是她绝不会撒手，她不希望别人去打扰她。我不懂艾迪这是什么意思，她在城里有几个朋友，要不然也不会干这么大的买卖了。哼，我说的这些对你有帮助吗？ 啊，这两个人你谁也找不着，太平洋离我们太近了。 我还是可以跟你打个吃椅垫的赌，我们会找到他的，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可能要花1-2年的时间。 斯坦伍德将军也许活不了这么长了，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老兄。如果将军肯出一笔报酬，多花一点钱，我们没准能搞出个名堂来。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收入不少，可是没给我这笔花销。 格里高利的大眼睛盯在我的身上，松散的眉毛抖动着，继续说： 你当真认为是艾迪把他们两个干掉的？ 不，我不过是开个玩笑，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样。上尉，李敢和一个女人私奔了，他更喜欢这个女人。他自己的老婆虽然有钱，但是很明显好像跟他不太合得来。再说了，他的老婆也还没有把家资弄到手呢。 你见过他老婆吧？ 嗯，见过。这个女人你可以同她度一个狂欢的周末，可是要整天泡在一起，那就要叫你倒胃口了。格里高利又咧开嘴笑了。我谢了谢他为我浪费的时间和提供的情况，然后就告辞走了。在从市政厅回家的路上，一辆灰色的普利茅斯小轿车尾随着我，我在一条僻静的街上给了他个机会让他超过我，可是他始终跟在我后边。 于是我只好把他甩掉。我还有不少正经事要干呢。我没有再走进斯滕伍德他们家，我回到办公室，坐在转椅上晃悠着两条腿。我很久都没有闲工夫这样坐着了。风一阵一阵地从窗口吹进来，隔壁旅馆中汽油炉子的煤烟顺风漫进了屋子，在办公室桌面上滚过去，就像漂浮过一块空地的野苋菜。我在想要不要出去吃饭，在想生活是多么的乏味，即使喝一点酒，生活也可能照样乏味。我又在想，在现在这个终点一个人去喝酒，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啊。我正在想着这些事，诺里斯来了电话，他用他那非常礼貌的口吻告诉我说，斯滕伍德将军身体不太舒服，报纸上的几条新闻都已经读给他听了，斯滕伍德将军认为我的侦察任务已经结束。我说，不错，关于盖格的事情是已经结束了，不过他不是我打死的，我知道。将军也并不认为是您打死的，马洛先生。将军知道李甘太太担心的那些相片的事吗？不知道，先生，他肯定不知道。那你知道将军给了我什么吗？知道，先生，我想是三张借条和一张名片。对了，我准备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至于相片嘛，我看最好是让我马上就销毁好了。很好，先生，李甘太太昨天晚上好几次给您打过电话，我出去喝酒了。好，那是十分必要的，先生，我知道。将军指示我给您寄去一张$500的支票，您看够不够？这太慷慨了，是不是可以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了结了？当然已经了结了，严严实实的给封了起来，封的就像定时锁已经锈死了的保险库一样的严实。多谢您，先生，我敢说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办得很好，等将军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也许是明天吧，他要当面向您表示感谢。好，我还要去喝一点他的白兰地呢，也许还要加一点香槟，我一定把酒冰得凉凉的。老仆人这样回答我，声音里简直是带着笑意的。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互相道了再见，挂上电话。隔壁咖啡馆的饭香随着煤烟从窗口飘进来，但是并没有引起我的食欲。于是我拿出储备在办公处的酒瓶喝起了酒。至于我的自尊心会有什么感觉，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管了。我掰着手指头计算了一下，卢斯·迪·里甘放弃了一大笔财产和一个漂亮的老婆，同一个来历不明的金发女人逃跑了。这个女人不管怎么说是和一个名叫艾迪·马尔斯的黑帮头子结了婚的。李敢连句招呼都没有打就这样销声匿迹，这种做法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将军为人过于骄傲，从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来看，也可以说是过于谨慎，所以没告诉我失踪人口调查局已经着手办理这件事了。失踪人口调查局这么多日子都毫无进展，显然是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多费脑筋。李甘想要干什么已经干了，别人为他操心那都是多余的。我同意格里高利上尉的意见，艾迪·马尔斯仅仅因为一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一起进了城， 就把两人双双干掉，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李敢和那个金发女人甚至住都不住在一起啊，这种事可能叫他很恼火，可是艾迪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买卖，在好莱坞这种地方混，要把牙咬得紧紧的，不然的话随时都会有金发女人溜进你的嘴里，你整天就都得咀嚼这类事了。当然要是牵涉到一大笔钱的话，那就该另当别论了，不过15000块钱在艾迪·马尔斯眼里可算不上什么，他不是 Brody 那号人，为了钱，为了这么10000块钱就绞尽脑汁。盖格死了，他们只好再另外找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去喝外国酒了。我不担心他会有什么烦恼，他们需要做的事倒是该找个僻静的地方乖乖站5分钟，显出点害臊的样子来。我真希望下一个勾搭他的人能够稍微的客气点，线放的长一些，不要太性急呀。李甘太太和艾迪马尔斯居然熟到能借钱的份上，其实这也很自然，如果李甘太太常玩轮盘赌的话，而且是个好输主的话，任何赌库的老板在必要的时候都乐意借钱给一个好主顾。除此之外，在李甘这件事上他们还另有一层利害关系。李甘是薇薇安的丈夫，而且又和艾迪马尔斯的老婆跑了。卡罗尔·伦德格林，那个除了会骂人就不会说别的话的青年杀人犯，很久很久都出不了场了。就算他们不把他捆在电椅上，哼，他们不会这么干的，因为这个青年可能承认自己有罪，这样就不必翻来覆去的审讯，也省了警察不少的开支。凡是聘请不起大律师的人一般都这么做。阿格尼斯·泽罗列被当作一个人证拘留着，如果卡罗尔承认有罪，他们就用不着这个阿格尼斯作证了，只要在传讯的时候这个青年服罪，那么警察也会把他释放的。警察不想在该个的事上再继续深究了，只要不深究，那么就抓不住阿格尼斯什么把柄了。最后就剩下我了，我隐瞒了一起凶杀案，把证据扣押了24小时之后，可是我至今逍遥法外，而且马上还能收到1张500块钱的支票。我现在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再去喝一杯酒，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通通抛在脑袋后面。既然这样做是再聪明不过的事，我就给艾迪马尔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晚上我要到拉斯奥林达斯去和他谈谈，这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聪明了。晚上9点钟左右，我到了拉斯奥林达斯。10月的月亮高高的悬在天空，发出一片冷光。当我到达海滨的时候，月亮已经被一片迷蒙的雾气遮住了。柏树俱乐部在拉斯奥林达斯市的尽头，是一座庞大的结构很不整齐的大楼，这里原先是一个名叫德卡森的富豪的避暑山庄，后来用作旅馆。这座建筑我从外表上看年久失修，又大又黑，周围密密层层的长满了被风刮得歪七扭八的蒙特利斯柏树，建筑物的名字也就是因为这些柏树得来的。楼前边是带着漩涡装饰的巨大门廊，四周是角楼，彩色玻璃装饰在大窗户四边，后面 是空阔的大马厩，整个大楼给人以阴森破败的印象。艾迪马尔斯把这座大楼买到手之后，让它的外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并没有改建的像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外景那样富丽堂皇。我把汽车停在一条悬着噼啪作响的老旧霓虹灯的街道上，沿着一条潮湿的石子路向大门走去。一个身穿双排扣卫兵大衣的守门人把我领进一间昏暗而寂静的门厅，这里一道弧形的白色橡木楼梯气派威严地通到黑乎乎的楼上。我把帽子和大衣存在更衣室，一边等待着，一边听着从笨重的双扇门后面传来的乐曲声和嘈杂的人声。这些声音好像是很远很远以外的地方发出来的，同这座大楼本身一点儿也不协调。过了一会儿，那个身材瘦削、生着一张铁青脸的金发男人，他曾经陪着艾迪·马尔斯和那个拳击手去过盖格那里。这个人从楼梯后的一扇门里边走出来，对我淡淡地笑了笑，回身领我走过一个铺着地毯的大厅，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人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顺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带您畅游多彩北非，蓝白交错编织出浓厚地中海风情小镇，众多文化遗产古城勾勒昔日繁华风韵古都，撒哈拉沙漠驼铃声响，回眸遇见那片海市蜃楼，舒适航空、星级酒店、地道美食，提前报名享立减优惠，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小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两块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凉，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办公室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室内有一个窗口很深的老式月桂木窗户和一座石头砌的壁炉，炉子里懒洋洋地烧着一大块松木。屋子四壁嵌着胡桃木的壁板，壁板上面悬着褪了色的缎子作为护壁毯。天花板很高，屋里有一股冰冷的海水味儿。艾迪·马尔斯那张没有光泽的深色办公桌不是这个房间原来的家具，不过屋里所有的家具都不是1900年以后造的。地毯是那种佛罗里达棕红色，角落里摆着一架酒吧间用的收音机，一套塞弗尔茨茶具放在一个铜盘里，旁边是一把俄式茶壶。我真想知道这是为谁预备的。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扇门，门上安着一副定时锁。艾迪·马尔斯对我客气地笑了笑，同我握过手，用下巴指点着那间安着定时锁的保险库说：“ 要不是这个玩意儿，在一群抢劫犯中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本地的警察每天早上进来看着我打开它，我和他们约好了的。” 我说：“你在电话里好像说你有点事想告诉我，什么事？ 你忙吗？坐下来先喝一杯。”“ 我一点也不忙，咱们两个人要谈的可都是正经事。”“ 你还是喝一杯吧，我保准你喜欢。” 说完，他调好了两杯酒，把给我的那杯放在一把红皮椅子旁边，自己叉着腿站在办公桌的前面。他把一只手插在深蓝色晚礼服的口袋里，大拇指露在外面，指甲闪闪发光。艾迪马尔斯穿着晚礼服，比灰发蓝绒衣服显得神情更加严峻了一些，不过整个说来还是像一个骑士。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彼此点着头，他问道，从前来过吗？在禁赌时期来过，我对赌博向来不感兴趣。对钱不感兴趣。你今天晚上该顺便去看看，你的一位朋友正在外面玩轮盘赌呢。我听说他今天手气不错。薇薇安·里根。我一边挟着酒，一边拿起他的一支印着姓名缩写的特制香烟。他说，我很欣赏昨天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我开始遇见你的时候很不痛快，可是后来才看出你做得对，咱们两个人会处得来的。我欠你多少钱？你为什么欠我钱？还那么小心谨慎？我在警察局里有人，什么内幕我都知道，否则在这里也待不住啊。我弄到的情况是事情的真实面目，不是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东西。艾迪马尔斯冲我露出了他的大白牙。我问他，你弄到了多少？你说的不是钱吧？我指的是那些消息。哪些消息？你好健忘啊。当然是利感的消息。哦，那个嘛，哼。他挥了挥手，在一盏铜灯射向天花板的光束里，他的指甲闪闪发光。我听说你已经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了，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点报酬。别人对我讲义气，我向来是要报答的。我到这儿来不是向你要钱的，我做的事已经有人给钱了。从你的标准来看可能不算多，不过蛮过得去了。以此效忠一个主顾，这是我历来的信条。你敢不是你干掉的吧？ 不是。你觉得我可能做出这种事吗？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开玩笑呢？ 当然我是开玩笑。我从来没有见过李根，可是我看过他的照片。你手下的那些人真不是办事的人。另外，我们既然谈起这个问题来，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派拿枪的伙计到我那里去给我下命令了，说不定我真会歇斯底里起来给撂倒一个呢。他从玻璃杯后面望着壁炉，又把杯子放在办公桌边上，用一条薄麻布手绢抹抹嘴。 你说的好听，不过我敢说你也确实不好对付。你对李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对不对啊？ 是，对我的职业来讲，我对他是没有兴趣。我的雇主没有要求我调查他的事，但是我知道有人很想知道他的下落。 那个女人，她才一点也不关心呢。 我说的是她的父亲。艾迪马尔斯又擦了擦嘴唇，然后又看看手绢，就像想从手绢上找到点血迹似的。他把那浓浓的眉毛拧在了一起，一只手摸弄着酒精风霜的鼻子。我说，盖哥想敲将军的竹杠，将军虽然没有坦白说，我也猜到 他相当担心这件事情里面有利根的份儿。 啊，该个跟谁都来这一手的，这全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从别人那里搞到几张看起来完全合法的借条，我保证那是合法的，只是他不敢凭着借条去告状。他把这些条子寄出去，还用花体字签上名字，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证据。如果他抽着一张大牌，觉得有希望把人唬住，他就下手。如果没抽着大牌，那么整个事他就都驻守不干了。真是个聪明人啊，这回他确实是驻守了，不但驻守了，而且自己也栽到了上面。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艾迪马尔斯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我倒真希望别人带给我的这些消息我连一半也不知道才好。在我的这个圈子里，打听别人的秘密是最亏本的买卖。如果你要办的仅仅是该个这件事的话，可以说事情已经了结了。了结了，也给了我一笔钱，把我辞掉了。我对这一点可是真遗憾啊。我希望老斯滕伍德能够出一笔心金雇一个像你这样的当兵的，好让他的几个女儿留在家里，哪怕一个星期叫他们在家待几个晚上也好啊。为什么这么说？艾迪马尔斯的嘴角好像耷拉了下来。他们到处惹是生非，就说那个黑头发丫头，他在我这儿简直叫人没法对付。要是他输了钱，就不要命的乱下注，结果落到我手里的都是一堆废纸一样的借条，打多少折扣也兑现不了啊。除了每月的零花钱，他手头一个子儿也没有。老头的遗嘱上的数目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是个谜。要是他赢了钱，就把我的钱带回家去了。你第二天晚上再把钱捞回来吗？哼，只能捞回一部分，时间一长我还是个输家。艾迪马尔斯目光十分恳切地望着我，倒好像他说这些话对我非常重要似的。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打了个哈欠，把酒喝完，说，我想去见识见识你说的这个地方。好啊，走。他指着保险库旁边的一扇门说，这里能通到赌桌后面的一扇门。我倒想走那些赌鬼们进去的路。行啊，随你的便，我们是朋友对吧，当兵的。 当然了。我站起身来和他握了握手，他说， 说不定哪天我真能为你效点劳呢。这回你想要知道的都从格里高利那儿听到了。 这么说你和他也有点交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我们只不过是朋友而已。 我把他盯了一会儿，然后向刚才我进来的那扇门走去。我打开门回头看着他，我说，你没派什么人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轿车跟踪我吧？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显然十分惊讶。 你说什么呢？没有啊，我派人跟踪你干什么？ 我也想象不出来为什么。我说完就走了出来。我觉得艾迪马尔斯那副吃惊的样子是真实可信的，好像他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忧虑，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时大约十点半钟，配着黄色绶带的墨西哥小乐队无精打采地演奏完一支花里胡哨的低音伦巴舞曲，可是没有人跟着跳舞。演奏葫芦的人揉搓着可能是有些酸疼的手指尖，几乎同时把一根烟叼在嘴上。另外的四个人动作协调地一同弯下腰去，从椅子底下勾出酒杯，端起来呷了两口，咂着嘴唇。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在说这是龙舌兰酒，其实很可能只是矿泉水。这种装模作样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完全是浪费，因为没有人看他们。这间大屋子一度当过舞厅，艾迪·马尔斯只是根据生意上的需要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建。屋里没有电镀铬的闪光，带棱的檐口后面没有无影灯，墙上没有石英玻璃画，四周也没有用抛光的金属管做的紫罗兰色硬皮子包面的椅子，没有一样好莱坞夜总会那种典型现代化的装饰设备。灯光是从笨重的枝形水晶大吊灯中发出来的，板墙上仍然照着玫瑰红的锦缎，这是为了和香木地板颜色对称而装饰起来的。只是因为日久天长有些褪色，因为尘土太多而有些灰暗。香木地板只有在乐队前面的那小块地方露在外面，像玻璃一样光滑，其他部分都铺着厚厚的显然非常贵重的深红色地毯。地板是由十几种硬杂木拼嵌的，从缅甸的柚木开始，经过六七种颜色不同的橡木和类似桃花木一样的红木，颜色由深而浅，直到最后是加利福尼亚山中出产的青白色野丁香木，拼嵌的图案非常精致，色泽变化也很准确。这诚然是一间很漂亮的大厅，只不过轮盘赌台代替了那种老式的优雅的舞蹈。对面的墙根底下摆有三张赌桌，一道道很矮的铜栏杆把它们连在了一起，栏杆形成一道栅栏，把收赌钱的人站的地方围了起来。三张桌子都在开赌，不过赌客们大部分挤在中间的赌桌上。从房间这头我倚着酒吧柜台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薇薇安·里甘的黑脑袋紧凑在赌桌上面。我用手转动着摆在桃花心木柜台上的一小杯百加得酒，酒吧间招待员靠在我的身边，看着中间赌台周围那堆衣冠楚楚的人们，他说：哎呀，他今天晚上大赢特赢，庄家可输惨喽！哼，瞧这个高个黑头发的娘们儿，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他经常来这玩。你不知道他姓什么才怪呢！哎，我不过是在这打杂，先生。他一点也不在意地说：“他没有人陪着，同他一起来的人喝醉了，被抬到外面汽车里去了。”我一会儿送他回家。哎，你当然得送他回家，不管怎么说我祝你走运。要不要我把这杯百加得酒冲得淡一些，还是就这样喝？就这样吧，这种酒很不错。我可不喜欢，我宁愿喝治喉炎的药水。人堆往两边一散，两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人从里面挤出来，我从空隙处看到薇薇安的后脖梗和裸露着的肩膀。他穿着一身开口很低的暗绿色天鹅绒衣服，在这种场合下显得过于考究。人群又挤到一处，把他完全给挡了起来，只剩下一点黑头发。那两个男人走了过来，靠着酒吧台子要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其中一个人面色绯红， 情绪很激动，用一块镶黑边的手绢抹着脸。他裤腿两侧的缎子条宽得简直像轮胎的印儿。他用一种高度兴奋的声音说， 哎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手气啊。我说老兄，14连着压红，八胜两和。 哎呀，这轮盘赌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老兄。 可不是嘛，真叫人看着心里边痒痒啊。这一次就下1000块钱的赌注，他输不了。这两个人把嘴伸到酒杯里，咕咚咕咚的，很快就把酒喝完，又走了回去。酒吧监视者慢慢吞吞地说，这些小人物可真没见过世面，一次1000块钱。 哼，我有一回在哈瓦那那儿见过一个马脸的家伙。 说到这儿，中间赌桌上忽然有人声嘈杂起来，一个清晰的声音盖住了人们的喧哗声，说， 请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夫人，本柜台现在收不起您的赌注了，马尔斯先生马上就会来的。 我放下手里的百家得酒，轻手轻脚地走过地毯，小乐队又开始演奏一曲探戈，这回声音奏得挺响，但是没有人跳舞，也根本就没有人打算跳舞。我向紧左边那张赌桌走过去，从零零散散站着的人群中间穿过，这些人有的穿着长礼服，有的全身是晚礼服，有的又穿着运动服装，有的干脆是上班的衣服。左边这张赌桌台上摊子都已经散了，两个管赌台的人站在桌子后边，脑袋凑在一起，眼睛向旁边瞟着，其中一个拿着一个篓钱耙子在空空荡荡的下柱格子上漫无目的地来回划拉着，他们两个人都在盯着薇薇安·利甘。薇薇安·利甘长长的睫毛颤动着，面色白得很不自然。他站在中间的赌桌旁，正对着轮盘，面前是一堆散乱的钞票和筹码，看起来这笔钱数目不小。他用一种冷淡、傲慢、乖戾的语调拉长了声，对管轮盘赌的人说， 我倒要领教领教你们这地方有多么的寒酸，赶紧动手把轮子给我转起来，扩庄稼，我还要再玩一回，我要把桌子上的钱都压上去。我发现你收钱的时候可够麻利的，可是一到出钱的时候就哼唧起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